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1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立法整治住房租赁市场乱象。 记者实地体验环京地区跨省通勤状况，高效出行需共同努力。 福建规划提到台海通道项目，国台办进行回应。 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公布，这次公布的主播违法违规行为有哪些特点呢？ 河南逍遥镇胡辣汤和陕西潼关肉夹馍先后引发商标维权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阿富汗金融系统可能在数月内崩溃。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江林你好。 刘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今天夜间呢依然是晴天。这个入夜之后啊，气温将快速下降，以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度，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出行早或者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暖。明天白天呢，依然是晴天，光照也是不错，因为能见度也是在10公里以上，所以呢，这个随着这个太阳的升起，气温将快速上升。预计明天的这个最高气温跟今天差不太多。今天呢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12-13度，海淀最高为14.8度，那么明天呢也是12-13度的气温，所以说呢户外感觉还是不错的。只是呢现在空气比较干燥，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而且呢要特别注意户外的用火安全。这个周五呢天气也是差不太多，因为没什么冷空气活动吧。晚上呢有点小北风，所以说呢能见度一直保持不错。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本周工作日天气基本不错，最高气温在12到1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到-3度之间。天气转换呢还要在这个周日。周日呢夜间天空云量这个不断增多，天气会转阴，那么呢会不会给这个北京带来一次这个降水天气呢？现在看来希望比较大，但是呢毕竟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 好的，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示，再见刘工。 再见。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庞大的住房租赁规模和复杂的住房租赁关系引发大量矛盾纠纷，接诉集办社住房租赁类的诉求居高不下。24号上午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对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草案进行审议。条例草案对黑中介、群租房、甲醛房、哄抬租金、抢占房源等住房租赁乱象一一回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司法局局长李富莹在报告中介绍，条例草案共6章69条，包括总则、出租与承租、租赁经营与服务、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负责等部分。条例草案规定了坚持租购并举、明确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导向， 扩大保证性租赁住房的供给，鼓励社会闲置住房出租，鼓励非居住土地建设或者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租赁住房，明确集体建设用地上的租赁住房建设，

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会是对北京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和社会文明水平的一次国际化检验，也将是宝贵的奥运遗产。而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完成了冬奥场馆周边试管城市道路排查，涉及的1000处盲道、坡道和10处公交站台整改，以及地铁老线车站无障碍设施、59部爬楼车和142部轮椅升降平台改造工作，预计将会在年底全部完成。这也将为冬残奥交通服务保障工作夯实基础。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李功科介绍，北京交通 APP 也将会添加无障碍信息。 已完成智能公交导乘系统建设方案制定，在北京交通 APP 上添加了无障碍信息，并将逐步调整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置，确保年底前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置率达到80%。 而与此同时，北京围绕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和重要联络线开展了建筑物外立面、园林绿化、道路铺装、公共服务设施、无障碍设施、架空线入地等多方面的环境提升工作，涌现出了一批环境优美、和谐宜居的冬奥街巷、冬奥社区、冬奥公园以及冬奥景观大道，改善了群众身边的环境。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岩表示，目前北京市的重点区域已经基本实现无障碍化， 充分考虑残疾人的使用需求，以涉奥场所周边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无障碍设施提升，确保服务保障到位。目前重点区域已基本实现无障碍化。 无障碍设施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伴随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北京市的无障碍环境规范性、适用性和系统性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示范引领作用，也将会推动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首都体育馆将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经过多次测试活动、全流程全要素检验，目前已经具备办赛条件。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今天实地探访发现，作为2022年冬奥会改造场馆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首都体育馆将节俭办奥、绿色办奥的理念融入到场馆的各项工作中，并在疫情防控方面充分体现科技力量。请听报道。 这是一个智能的一个体温贴，通过这样一个胶片，那么把它呢， 在首都体育馆内的一侧整齐摆放着几套防控疫情的装备。首都体育馆场馆群运行团队医疗防疫副主任赵成芳拿着一个创可贴和芯片介绍说，这个装置贴在工作人员腋下，就能实时监测体温变化。而在旁边的一个手持设备，则主要针对场馆环境进行气溶胶监测。 我们届时呢，将在首都体育馆安排10个点位来收集公共区域的气溶胶，在这台机器上通过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工作，就可以出具气溶胶检测的结果。 这些数据都将上传到智慧防控平台上，形成可视化的数据和路线图。赵成芳说， 通过平面和立体的空间，在赛时的时候呢，如果一旦要是有新冠疫情的阳性，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迅速的查找到我们每一个人行进的这样一个轨迹，以在这个空间内跟我们这个人曾经做过密切接触的这些人员，通过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把我们所有的密切接触者全部的在这个上面进行发现。 目前首都体育馆的各项防疫措施都在测试赛中得到了检验，实现了人员零感染、物品环境零阳性的目标。首都体育馆是冬奥会重要的改造场馆之一，内部建设一块多功能转换标准冰场，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项比赛之间的冰面转换只需要2小时。除此之外，场馆内部还采用了最新的声光电技术，打造最美的冰。首都体育馆场馆群运行团队主任丁东介绍说， 我们这一次的专业照明呢，是分为短道和花样滑冰两个项目，分为呢训练和比赛两个模式。对于我们转播来说，又分普通和高清。大家看到这个天幕，这也是目前室内最大的一块视频的显示系统。环屏是这次新加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首都体育馆更加漂亮。 首都体育馆经过新建和改造，目前已形成国内集比赛、训练、科研于一体的冰上运动园区。市重大办城区场馆建设处副处长楚卫星说， 冬奥会结束以后呢，这个里面将全面向北京市民开放，向观众开放，作为国家队体育训练和老百姓体育文娱活动的一个主场所，实现我们国家3亿人上冰雪的目标。

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的18点26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台湾远东集团在上海、江苏等五省市的化纤纺织、水泥企业在环保、土地利用等方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依法处罚，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具体情况？ 朱凤莲表示，有关执法部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对涉事企业进行了处罚。据初步了解，现已处以罚款及追缴税款约4.74亿元人民币，并收回其中一家企业的闲置建设用地，查处工作仍在进行中。 朱凤莲还表示，我们欢迎和支持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依法保障台胞台企正当权益的立场和态度没有改变，愿意率先与台胞台企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同等待遇，继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更多造福两岸同胞。希望广大台胞台企明辨是非，站稳立场，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朱凤莲指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的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绝不允许台企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在岛内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干吃饭砸锅的事。这一态度是明确的，一贯的。在大陆有投资的台湾企业对此心知肚明，相信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对该不该捐助台独顽固分子是有清醒认识的。 有记者问，自然资源部日前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和福建省统筹研究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重大交通等基础设施纳入国家相关规划。福建省此前发布的关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意见中也提到，推进台海通道项目，请发言人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朱凤莲表示，推进两岸应通尽通，包括基础设施连通，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主张，符合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两岸同胞根本利益。大陆方面正在规划和推动两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平潭段已经实现公路铁路全部贯通。福建省有关方面已经完成与金门马祖通桥的初步技术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已经规划福州至台北支线建设，两岸之间早日建成更加便捷通畅的交通网络，将为两岸同胞提供更好的交通运输资源和服务，造福两岸同胞。 再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1月2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8例，本土病例4例，辽宁2例都在大连市，云南2例都在德宏傣族锦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一段时间以来，明星艺人等文娱领域的综合治理情况备受关注。就在昨天，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公布了第9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一共88人，包括铁山靠、郭老师两名职业主播和吴亦凡、郑爽、张哲瀚三名演员在内。这些人涉嫌从事违法违规网络表演活动，发布违背公序良俗视频信息而被列入警示名单，警示期限为长期。警示期限内，各网络音视频平台以及经纪机构会员企业不得为其提供各类网络直播服务。 在2018年，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开展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工作以来，一共有446名网络主播被列入警示名单，并组织全体会员对严重违法违规主播在行业内实施联合抵制和惩戒。 这次公布的名单已经是第9批主播警示名单了。这样一份名单是怎样产生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演出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秘书长瞿涛的介绍。 这个开展行业的自我管理、自我计划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那么分会呢，从2018年2月起就已经在开始实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黑名单的管理制度。我们组织的全体会员对严重违法违规的主播在行业里面实行联合的抵制和惩戒。在去年年底，我们对这个制度又做了进一步的修订，最终形成了网络主播警示与复出管理办法。截止到目前，我们总共已经发布了9批共446名网络主播警示名单。根据办法的规定啊，网络主播的警示名单，所有的主播都是我们分会的会员企业，也就是平台企业主动上报，并且已经在自己的本平台进行了封禁。那么这些主播呢，在直播活动的过程当中发布了含有严重违法违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且这个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经由分会内容评议委员会对主播直播的违规内容或行为进行了审核评议。评议完成以后，由分会向社会公布警示名单的信息，并且下发到各个平台联合封禁，同步也报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一共有88人，比此前几次涉及的人员都多。那么这一次警示名单当中的主播违规行为具体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渠涛的介绍。 涉嫌低俗这些内容啊，一直是部分网络主播频繁踩线的重点。对于这类行为，平台还有我们行业始终是保持了一种高压的态势，做到坚决露头就打。这次名单当中还有两个违规现象啊，值得重视。第一个呢是，发源于这个艺人粉丝圈的饭圈问题，我们看到也在主播的这个粉丝当中蔓延。一些粉丝在明知主播自身存在问题的情况之下，以诸多不理智的方式扭曲黑白，煽动粉丝对立，打击其他主播和用户的正常发声，甚至无视法规，采取各种极端的手段报复其所在的平台，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另一个就是足臭神丑不良内容的这种导向也是频繁出现，一些以装疯卖傻呀、低俗搞笑啊，还有哗众取宠啊，追逐这些社会热点，然后蹭热点，甚至干扰了当事人的正常生活啊，还有一些通过所谓这些接地气的方式来获取流量博人眼球啊，对这些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的乱象，行业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重视，坚决不让此类主播有生存的空间。 再说一说河南逍遥镇胡辣汤和陕西潼关肉夹馍先后引发了商标维权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河南民生频道报道，11月中旬，河南焦作、安阳、濮阳等近百家逍遥镇胡辣汤商户称，因为店铺名称使用了逍遥镇，被扎堆起诉，收到了法院传票。逍遥镇是西华县逍遥镇胡辣汤协会的注册商标，这家协会起诉商户，要求要么入会每年交1000元会费，接受协会的统一管理，要么赔偿30000元到50000元。 对此，不少商家表示不理解，都说开店了好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了，莫名其妙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而西华县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副会长高鹏接受采访时表示，逍遥镇的商标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协会注册下来，之前在前期发展过程当中确实是放任式的管理，让大家使用这个名字，没有去规范化的运作，但是今年开始要统一维权了。 据了解，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成立于2003年，其主管单位是逍遥镇政府。不过在11月21号晚间，西华县胡辣汤产业发展中心发布说明称，已经责令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暂停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21号，河南的几十家小吃店的商户们又向媒体求助称，他们卖的肉夹馍因为带了“潼关”两个字，被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告了，要求他们赔偿30000到50000元不等。如果他们想要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的商标，需要缴纳99800元的加入协会的会费。那么，据报道，潼关肉夹馍协会最近呢，在全国也是扎堆的起诉，近几个月内有210个开庭公告。 田野查信息显示，潼关肉夹馍协会成立于2016年6月，登记管理机关为潼关县民政局。协会相关工作人员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协会从2020年12月开始委托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全国商标维权，初衷是希望所有做潼关肉夹馍的商户都能够加入这一协会，共同发展。 这两起事件被曝光之后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其中的批判声音尤其强烈。有网友戏谑评论，我想知道做兰州拉面沙县小吃的老板是不是目前都很危险。那么逍遥镇和潼关这样的地名是可以被注册成为商标吗？两家协会以商标侵权起诉相关经营者会胜诉吗？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来听听他的观点。 根据咱们国家商标法的规定呢，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的地名啊，或者是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这个啊是不得作为商标的。但是乡镇名称不受限制，也就是说是用乡镇名称注册商标，原则上是可以的啊。当然也有例外啊，那就是以地名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组成部分，那么呢就是可以进行正常的这个注册的。 作为围绕地方小吃成立的这种社会组织，这种协会，那它能注册商标吗？ 那么社会团体呢，也是具有一般权利人的这个属性的。那也就是社会团体呢，包括享有知识产权的这样的权利的。那他们呢，作为一个主体来注册商标呢，原则上呢是没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呢，因为他们也都获得了啊国家商标局的这个审核，那就是说明至少从它的主体身份上和它的注册的程序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这两件事儿来看哈，就是您觉得他们以此来起诉相关的经营者有这种胜诉的可能吗？ 其实至于胜诉或者是败诉啊，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去进行一个预测。那你胜诉也好败诉也好，实际上要经过原告的啊他起诉的事实与理由啊，包括他的诉讼请求，他向法庭所提交的证据，以及被告的答辩啊，经过法庭的审理才能够做出最终的判决。但是我也看到了啊，目前来看呢，像潼关肉夹馍协会啊已经开庭的这么几起案件里边，最后的结果呢实际上都是协会呢都是撤诉了。我个人的这个分析哈，可能是还是原告协会这方呢认为啊案件的结果啊对他们可能不太有利，所以撤回了相应的起诉。 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家协会的商标都不是近期注册的，但是现在却突然集中对于相关经营者发起诉讼，要求他们要么赔钱要么交钱入会。那如何理解这两家协会的行为？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为了保护地方小吃的品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黄小雨律师的观点。 也有媒体采访啊，这个潼关肉夹馍协会，他们的说法呢，说是自己的初衷啊，是希望挂着潼关肉夹馍协会的商户哈、啊，都能够加入了他们协会里边共同的发展。我认为呢，实际上这个说法呢，还是有待商榷的。你首先呢，邀请其他商户啊加入协会共同发展，本身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你难道邀请他们共同加入协会就要一定通过起诉这种方式吗？这种做法呢来邀请他们加入协会的这个说法，我认为还是有悖常理的。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诉讼本身呢是一件严肃的司法程序，利用诉讼呢来达到其他与诉讼请求无关的目的，那么这个行为本身的合法性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咱们提到的这两家小吃的这个行业协会啊，我觉得首先应该反思一下啊，协会自己啊有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这个职责。比如像咱们北京很多的这个沙县小吃，在被注册成了集体商标以后啊，行业协会是为了扶持这个产业，他们产业的这个发展，对于挂沙县小吃牌子的商户呢，这个协会呢不但不收取这个品牌的授权费啊，反而还发放补贴鼓励他们拓展市场，还提供一系列的培训啊，原材料的采购啊等等吧。那我们来看看咱们现在所提到的这两家协会，一个是肉夹馍协会，一个是胡辣汤协会哈、啊、好像 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网上有报道说啊，为其他商户提供，比如说像正宗的如何制作这个潼关肉夹馍呀、逍遥镇胡辣汤啊的技术支持啊，也没听说他们提供一些其他的一些别的一些什么资源啊，反而这个用起诉当做见面礼，当然这个见面礼是打引号的见面礼啊，听起来呢，起码他们的做法呢就不那么合适了。其实我觉得关键啊，这个各个的这个小吃行业协会啊，还是要回归协会本身的这种属性啊，做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儿比较好。 光明日报今天对此发表评论称，别打着规范美食的标准的幌子来牟利。无论从情感层面还是法律角度，地方小吃实际上归属地域集体所有。这意味着，即便地方政府想要规范发展地方美食，也应该秉持着公益性原则，而不是借机任由旗下下属的社会组织以法律的名义扰乱市场秩序。 试问，倘若推广一个尚未形成规模发展的地方小吃美食，还要付费加盟，还会有人有动力去参与其中吗？ 再来看电影《长津湖》成为中国影史票房第一，将延长上映到12月30号。据猫眼专业数据版显示，今天的下午4:43，《长津湖》票房超过56.94亿，意味着它超过了《战狼二》，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 同时，长津湖也在今天宣布将该片的部分版本密钥延期，延期期限为2021年12月1号到12月30号。这意味着观众直到年底都能够在影院继续观看长津湖。 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极寒严酷的环境下，东线作战部队凭借着钢铁意志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扭转战场态势，为长津湖战役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故事。 再说一说关于 APP 默认勾选自动续费的事情，一直是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在23号，上海市消保委调查了12款 APP 自动续费扣费的期限，看看这些 APP 究竟是在什么时间节点自动扣费的。 上海市消保委发现，大部分的 APP 自动续费扣费时间节点设置在到期的前一天，但是也有少量 APP 的扣费时间节点较为模糊。而哔哩哔哩网站如果是通过微信、支付宝渠道购买的会员，竟然提前3天就扣费了。 评论认为，很多消费者因为追一部剧、看一部电影或者不小心而付费成为会员，本质上属于会员月卡族，也并没有成为长期会员的意愿。提前3天就扣费的做法，一定程度上违反了自愿公平原则，也缩短了消费者选择周期。这是很多消费者会员到期时再去取消也来得及的想法难以实现。 据法制日报报道，今年5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行，其中明确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延期、自动续费的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延期、自动续费的这个日期的前5天，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办法还规定，在服务期间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变更的选项，并且不得收取不合理费用。另外，我们看到今天上海市消保委收到了哔哩哔哩就自动续费提前3天扣款的回应，公司表示非常重视，第一时间进行自查自纠，并将会马上着手进行优化，将自动续费期限调整为提前24小时和到期后扣款。 好的，北京时间的18:43，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阿富汗金融系统可能在数月内崩溃。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由于银行存款减少、不良贷款率飙升、流动性不足，阿富汗金融系统可能在数月内崩溃。 报告认为，阿富汗银行系统一旦崩溃，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负面社会影响。 阿富汗金融和银行支付系统正在处于混乱之中，必须快速解决银行挤兑问题，以提高阿富汗有限的生产能力，并防止银行系统崩溃。 阿富汗中央银行在海外持有大约100亿美元资产，其中大部分存放于美国。塔利班在8月15号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后，美国冻结其境内的阿央行资产，导致阿富汗金融和银行支付系统承受重压。在阿富汗，银行需要设定每周提款限额，以避免大量客户同时提取现金。 报告显示，2020年底阿富汗银行系统的总存款为28亿美元，今年9月降至20亿美元。按照目前的提款限额来计算，到今年年底，银行总存款将降至17亿美元，进而引发银行系统崩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阿富汗代表达里达尔他说：“如果银行系统崩溃，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解决无望。” 那么该如何看待美国冻结阿富汗央行资产的做法？目前阿富汗有哪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绍先，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当然，美国是不合理的。美国冻结的资产是阿富汗的国家资产啊，只是在海外。阿富汗现在是急需要这笔钱，那美国人冻结人家资产，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这也是国际社会，包括我们中国，一再呼吁。联合国也在呼吁要求美国解冻这笔资产。首先美国这笔资产给人家冻结它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而且正像我们所讲的，阿富汗现在这样一种局面，美国在相当程度上它是有责任的。阿富汗现在这种困局，急需要钱，那么美国又冻结人家资产。与此同时，在冻结资产的同时，更重要的就美国对阿富汗的塔利班的制裁，现在严重的阻挠着国际社会的资金流向阿富汗所以这就带来阿富汗一个重大的危机。现在阿富汗的银行金融就处于要破产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阿富汗人道主义灾难随时可能发生。 九月，阿富汗银行系统的总存款已经就剩20亿美元了。那您觉得这个对于阿富汗来说，是不是现在就特别的紧迫了？这个问题已经 非常紧迫。你说阿富汗这个银行的资金只剩下20亿美元了，我个人认为20亿美元也是很多了，它未必有20亿美元。那么在塔利班进入这个喀布尔之后，就掌控阿富汗以后阿富汗的银行很快恢复营业了。但虽然恢复营业，但是对阿富汗存在银行的那些储户来讲，他做了很严格的限制。每一个储户一周之内不能取出超过200美元的存款。那尽管如此，仍然他这个银行马上就告罄，就难以为继如果说他手里还有20亿美元的话，我觉得他日子应该是还是可以的。我个人认为现在非常严重，未必他还有20亿美元。我最新得到的消息是，阿富汗塔利班可能刚刚筹集到2亿美元，筹集到2亿美元的勉强的给一些急需的行当，比如说卫生系统、医生、护士，是吧？给那些学校系统的教师、员工，勉强的发了2-3个月的工资。这是他们现在就说他手头投机到的资金勉强可以做这样一些事情。大家要知道，其实阿富汗这个状况在加尼政府时候已经是非常严峻了。美国从5月1号开始撤军，那么阿富汗国内局势开始动荡，加尼8月15号逃离阿富汗。那么加尼政府倒台之前已经有2-3个月，基本上公务员已经没有工资了。那么再加上8月15号以来塔利班掌权这几个月，现在在阿富汗的公务员半年没有拿到工资，这都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大家可以想见，阿富汗现在出现什么局面呢？把自己的女儿8-9岁的女儿2000美元卖掉，卖给别人做童养媳这样一种情况都出现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当然他难以糊口了。阿富汗的家庭一个家庭若干个孩子，7-8个孩子有的是，所以他不得不卖掉他自己女儿来养活剩下的这些孩子们他现在糊口都过不去了，所以这种状态。所以最新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的特使已经明确发出呼吁，现在阿富汗已经是有1000多万人处于这个饥饿的状态，如果这个 状态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可想而知。 觉得这个问题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呢？ 我觉得现在是三个方向。那么第一个方向呢，有关国家在广泛的号召呼吁啊，全世界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虽然西方国家态度非常消极啊，但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的这种共识下啊，共同的呼吁下，其实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现在也都比较松动了。现在人道主义的物资正在源源的向阿富汗流动，这是一定程度上吧，可以说是缓解或者延后阿富汗人道主义灾难的爆发。第二一个呢，有关国家包括联合国在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美国解冻阿富汗的国际资产，因为美国冻结人家的国际资产这是不道德的，也是站不住脚的。第三一点呢，呼吁有关国家解除对阿富汗的制裁。如果说这些制裁解除了，那么国际资金才可能流动。现在阿富汗是个什么状态呢？因为阿富汗在海外的侨民不少，你比如说在美国啊，在欧洲啊，有很多阿富汗人。那么他们向国内的汇款，因为他在国内有这个亲人要抚养，他们这种汇款呢，由于有关国家对阿富汗的制裁，特别是金融制裁，所谓长臂管辖等等，使得他们这些资金都难以流回到合理合法的流回到阿富汗去，这也是加重阿富汗现在这个金融困难啊，他这个银行即将要破产这样一种局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可能国际社会正在从这三个方面努力。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美国政府宣布将释放5000万桶石油储备之后，昨天北美原油和布伦特原油都录得较大幅度上涨。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怎么来看这次原油价格的上涨？这是否说明美国想控制油价的想法失败了呢？ 那么昨天呢，原油价格的上涨主要是两部分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在供给端，确实各国原油储备投放的规模呢是不及市场此前的预期的。美国虽然宣称要投放5000万桶，但是呢，只有1800万桶能很快的进入市场，剩余的3200万桶原油呢，最快也得到下个月的中旬才能陆续的进入市场，而且呢，这3200万桶还需要在未来的数年里面来进行回补。而其余的印度啊、日本啊、英国啊这些国家释放的总量呢，也就只有1000万桶出头。那么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供需平衡表，今年12月份全球原油供给的缺口呢是每日154万桶。那么这么来算的话，12月份如果说剩余那3200万桶投入不及时的话，12月份原油市场仍然是去库存的。因此呢，抛储对于供需平衡的影响是低于此前市场预计的。第二个原因在需求端，此前原油价格下跌，比如说布油上周四是跌破了每桶80美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欧洲地区的疫情现在是比较严重的。那根据 WHO 的数字，上周全球是新增了360万例确诊的病例，其中呢2%都在欧洲，而且比上上周的环比是增加了11%。那么此前市场的预期就是疫情在欧洲的复发将会打压对原油的需求，那么这部分的预期是被计入到了原油价格当中。但是呢，昨晚公布的欧元区11月份的制造业 PMI 指数正违了这个预期。11月的欧元区制造业 PMI 指数报58.6，那么修正后的前值呢是报58.3，而且58.6这个数字也是比预期的好。那么说明在高疫苗的接种率之下，尽管欧洲它的新增确诊病例是持续在增加，但是它的制造业仍然是比较强劲的，就使得市场认为此前对于原油需求端的估计可能偏低了。那么综上供需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昨天原油价格较大幅度的上涨。那虽然说美布两油都在上涨，但是也有区别。昨天布油的涨幅呢是3.3%，结算价报每桶82.31美元，美国原油呢是上涨2.3%，报每桶78.5美元。那么这是因为抛储的大头在美国，比如说 WTI 原油，它的涨幅不是那么的多，